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，你是否听见？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。 发动引擎，红包不停！ 快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， 参加开车赚钱活动，现金、油卡、养车券，海量福利等你呢！ 边开车边赚钱，红红火火过大年！ 详询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，你还说过，